叫啊，人家想母亲的那个母亲呐。手要破啊，连部门前挂火绳啊， 这瓷器铺里头碗落着碗呢， 当部门前挂碗铺啊， 用用提起我出城去呀、啊， 地方白来桃花铺 啊，我踢踢踏踏装寸劲呐、啊。 车停了， 好嘞， 十八日叫门呐， 开门嘞， 岁月人增寿， 春满乾坤福满门， 是哪个来了？ 是啊， 七弟弟妹， 七弟弟妹， 七弟弟妹， 哎，快走快走快走，走走走， 请坐 请坐， 啊，七弟弟长一向好， 七弟弟妹一向更好， 叶娥见过舅父舅母， 参拜舅父舅母。 罢了。啊，尊亲儿快来！ 儿来了。 受旦日亲朋去满门，母亲唤儿何事？ 啊，儿啊，你那姑父姑母表姐来了。 怎么，表姐来了？表姐哪里？ 表弟哪里？ 表姐哪里？ 表弟哪里？ 表姐在。 表弟。 拜见你的姑父姑母， 儿参拜姑父姑母。 哟，这孩子都长这么高了。 尊亲儿久仰拜下， 遵命。

又拨满两行青衣，面似桃花白嫩生，盼望着西出两岸长青筋，同命鸳鸯不离分，故意上前把话问。 外表姐 好、啊、 这条描龙绣凤的花手 表弟若爱就送与表弟， 多谢表姐、 啊、请教、啊、请教、 哎、请教请教 姐姐，但不知生女可曾有了人家吗？ 有，要不是你提起呀、啊，我还把她给忘了。哎呀，是高门不成低门不就，这件事啊，还要拜托舅父舅母二位老人家呢。 生女长得这样聪明伶俐，还愁找不到人家吗？ 是啊，但不知生女要找个什么样的人家呢？ 姑母。 我侄儿这样的我就满意喽。 多事啊，结账结账、啊、姐姐结账，他这是怎么样了、 他喝多了。 好好好， 天不早了，我们该回去了。 好此事就包在我二人身上了。 正是 姐弟无寒套， 怠慢多害寒， 父亲送了 临别话难言。 表姐， 哎，姑妈在这儿呢。 去世撇下我一个人，指着什么呢？我就指着给人家保个媒呀、啊、没事儿穿个珠花啊，我就指着这个糊口。

房中去看表弟哪里，表弟哪里，表弟哪里？ 且了， 姨母 罢了。大相公来了， 表弟这是怎么样了？ 你表弟他深得小养病了。 哎呀，表弟醒来，表弟醒来。表弟。啊， 坏了，男女不分了！ 哎呀， 哎呀，哪里是你的表姐，是你表兄，看望我儿来了。 啊，对，你的表兄，表兄， 你是表兄？是啊， 明白了。 啊、表兄， 表弟。 兄啊， 左小姐啊，

成与不成，今日听你准信。我命丫鬟前厅打探，因何不见到来呢？ 两家亲事不成就，快与小姐说从头。 从小一同长大。 听说过他呀。